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八十七点六，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 里面抄字，跟我来来了，这是四位，给这蓄水，这是囊定，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玻璃看玻璃，当天的戏呢， 要喝啥我在这儿呢。哎，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了。 别挨骂了。 晚上好，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开心茶馆的晚间时段。我是季彤，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还是请您继续收听王悦波在东城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雍正剑侠图》。上一回正听到镇谷侠董乾董化一和金谷侠关斗关九公进入万龙藏风岛，来到了三阳观外。董乾打算进去会一会张明志、赵明真两位真人，那么这一回刺探的结果又会如何呢？咱们呀接着往下听。 老头子关斗在墙外边等着，董乾飞身上墙头，刚一露头，院里边可就有人说话了：“什么人大胆窥探我的三阳观，还不赶紧进来被俘吗？”董乾一听：“你这院子的说人家有能耐呢，能掐会算，我这刚一露头，就我这轻功，我这意思，他就会知道了。”要不然也太巧点了，非赶我上墙头这会儿他在当院站着，那没办法呀，人家往里叫啊。搁一般人摸头走了，一拽关斗快走。我是谁？我是董乾。已然都翻身上墙头了，你问我我就报不明怎么样啊。哈哈哈哈，董乾乐了。老头子一涮腿进来了，一看好，连老带小几个老道还都在当院站着呢，怎么那么寸呢？没领教哪位是张赵二真人呢？这不明知故问吗？看岁数看得出来，就俩老道岁数大，剩下都是伺候的小老道，明知故问。俩老道愣了，嚯，这是诚心找我们俩来的，不是偶尔打这过，进门提名照姓，找张赵二真人。功夫也好啊，怎么一上墙头往下一蹦，生息皆无，看这岁数成了名的剑客呀。啊，我们俩就是张明之、赵明真，什么真人不真人的先莫提。老头子，你是谁呀？您怎么连我都不认得了？小时候我在您跟前还用过功啊。我是陕西的董乾呢。哦，画一呀、啊！嚯，一会儿你都这么大了。有的，这话也就你们俩人说，错非别人说，我上去就给他一嘴巴，在我面前卖老。可净听说你们老二这个武术已临了化境了，此次来到万龙藏风岛也没别的。专门就是找你们二位来呀，要领教领教。说着话一伸手，可就把龙鳞金刀给拽出来了。张明志一瞧，大胆，竟听说这些年你不用家伙了，怎么又耍上刀了？董乾什么时候改玩刀了？ 在我面前一拉刀，你就死有余辜。可是说是那么说，跟董钱打不敢脱单，张明之、赵明真也不敢说空手对付董钱一口宝刀。董钱要没这刀还好点，董钱有这口刀，老虎天翅膀一样，那还了得，一伸手有小老道伸手就递过来三环套月。张明志当时伸手把三环套月接在手中，董化一，大清国四大名剑你行之首，要论你的能为已然不错了，可是有一节，想在我们哥俩面前讨了便宜去，那是绝不想了。你要听我的话，撒手扔刀，乖乖的被俘，不失你剑客的体面。真要妄谈论武，打算动手，董钱，别看你一把年纪，我也知你天天练山人，我也没闲着，哈哈，论岁数论辈分，我跟你动手就不应当。可是呢，你手持利刃来了，我不把你制服了也不行，我劝你不打的为上。董钱一听，嗨，您竟大话也不行啊，可是您岁数大辈分高，能为我也知道比我高，架不住我有把家伙，原先我不练刀，现在我小能耐我会练刀了。哦，张明这一听也别说，董钱练刀我还真头回听说，打年轻时候就很少用兵刃，他这刀跟谁学的呢？跟袁大化学的，袁大化也不练刀啊，拿三环套月手中一捧，那么你这刀是跟谁学的呢？前外边搭茬的，跟我学的。关斗递了刀，蹭窜进来了。啊！张明真一瞧，一伸手，徒弟把三环套月也递过来了，借三环套月在手，拿三环套月一指，你是什么人呢？嘿，我是河南的关九公，哦，金骨侠关斗。闻听人言，他是练一辈子刀，董钱跟他学刀不能够，这是玩笑话。不过俩人一人一口宝刀，倒不可小瞧。董钱宝刀交于左手，一撕海下阴然，回头一瞧关斗，你这人就不对了。都说好了呀，我动手我行你再进来，我不行你就跑了，你怎么还提着刀进来了？咋咋呼呼的，这是张昭二真人，论岁数论能耐论辈儿，你说咱在人跟前儿啊，咱们都处于下风，都差着呢，你这个得识时务。你甭说我刚才就能当我进来，你在外边听着，哎，咱说良心话，我要进来你在外边，我跟他们俩动手要不行，你就不进来吗？你就舍得一跑吗？那也就得跑喽。我跟你不一样，你瞧咱说好了，咱得留一个胜利军呢，什么事也得留后手，你递着刀也进来了，他们俩打一个倒拘着面子不好打，谁跟我动手都归为欺负我，你这进来一对一人倒好动手了，你说不动手也不行啊。张昭二位一听，行了，二位别聊了，你们俩怎么定位的，现在都没用了，到我这儿得有我的一定之规了，按我三阳观的规矩办，扔刀可以不死，我也没别的，都不用过去绑你们俩人，小老道把你们俩一绑，天亮之后送往前边交与西安侯，可就是千岁处理，那么我们不管啊，至于怎么发落于你们，我就不问了，但你们俩人要是非要动手的话，今日难逃公道而已。关斗一瞧，得了，甭废话了，这俩就是您刚才说的那个张明志、赵明真二位真人呐。行了，在岛外头我关斗也没碰上过对手，好不容易到了三阳关了，赶上今儿这节骨眼了，这不家伙也都亮出来了吗？讨教讨教二位真人三环套月的绝学，看到也不管镇骨侠董钱了，电不灵腰过来举刀就劈。董钱一看，那就动手吧，两口刀 站张明志、赵明真，这个书说到这儿可就难说了。为什么？您要像关斗董乾这个武术，在咱们这套书就已临了绝顶了。那您要再想说张明、赵明志比他高，那不好说了。他是临绝顶，这就临化境。可您要是一般的按过去说书好说，过去说书到了张明志、赵明真这个境地啊，那就是坐的三阳观，掐指一算，外边来俩人，坐的这个屋子里头不用动，身不动，膀不摇，一张手，由掌心这儿飞出一道白光去，两道白光来到院外头，缠斗于这个董官二剑客。董官二剑客斗不过这道白光，让小道童出去绑现成的，那他够身份就这样了。但是呢，那时候说就功夫一端了，您也不信。那这书您就信了吗？您要让我说呢，还得说呀，打锻炼上而来，这功夫都是练的。你那是一人一口宝刀，一人一口三环套月，也离不开山砍劈剁啊，崩点刺拿，也就是这些个武术。只不过呢，有快有慢，功夫有老道二字。那要到了张明志、赵明真这儿呢，就可以以意啊带动，带他的行为，看你这招就知道你下一招要用什么了。那功夫太纯了，这才叫以临化境。我老跟您说，入会通经化，这化最难。你要从艺术来讲，我们这行来讲啊，那就是理想当中的境界。入门好入啊，是不是？您坐这拍木头说一天也算入门。什么叫会呢？我个人认为，哎，能够让您打票听我，我就算会的。我要不会，您干嘛要花钱听我呢？花钱听一不会的，是不是？或者说谁都会，那就没人花钱听王月波了。这个道理俗，但是那么回事儿。但我这会也勉强啊，跟您各位说啊，勉勉强强算会的。哎，你要通就难了，通您这得把所有的艺术都弄通了，弄懂了。就您别光说书，您光会说书说相声这两门不成。相关的姊妹艺术多了，不相关的也得通，哪门都得通，书法也得会，哎，画画也得会，唱歌也得会，跳舞也得会，是艺术类的你都得明白点，那才能通，才能往经上走。你不通这辈你也经不了，你就老一会，就老师怎么教的你就怎么说就完了。可这通太难了，积累那么多刚到会，想通这人的精力是有限的。再说还有个不喜欢呢，他我打小因为喜欢这个我才学的这个，刚才我说的那我都不喜欢呀。有好多人说，王伟波你应该练练字了，我练不了字，我家里也有毛笔，我一回没使过。为什么？那得静下心来，铺上毡子，铺上纸，哎，纸笔墨砚都预备好了，研得了墨，是不是？还有人写字的时候得点上香，焚香沐手，沐浴还不必，最起码得把手洗干净了。洗干净手为什么？就为写完字让人看手上有墨，跟修车蹭的油泥不一样啊。放上音乐。你写字的时候你就不能放摇滚了，是不是？得放点古筝吧，对吧？是不是？得我琢磨是这意思啊，得放点民乐吧，啊，这才能一点一点写，那多枯燥。写字不是说上来就龙飞凤舞啊，唰唰唰，呵，任意潇洒，怎么写？写完了往这一扑，大伙一看，呵，懂得不懂的都跟这咂摸滋味。据说练字也得一笔一画也得临帖啊，且写呢就这一撇写多少上千上万的那么写，得有临池之功啊， 啊，水池子，淋着水池把这一池子水写干了才算练成了呢，那才一笔像他爸爸，是不是您说这个王献之。那么你要到了这个草书啊，啊，这个启功先生不说吗，最素颠旭呀、啊、善临池，怀素跟张旭呀、啊、也是善临池，不是上来就那么画，哎，他也是从临池也有临帖开始那么练起来的。所以我打小我下的那功夫，您再让我这都快四十了，我再一笔一画练字去，练完之后练得不错了，字无百日功啊，你练就好啊，练完之后真正懂得一瞧，嗨，这个这叫往好说了，名人书法他有点名儿。王月坡这个也上过电视也上过电台，说书说得不错，他这字反正看得过去，看见一个练过三天两早先的，哎，最好了，落一这个，大部分的扁多于包，这就纯粹瞎划了，这个啊，还不如钢笔字写得好呢。哎，跟着出风头，附庸风雅，你好好说书不就完？你练这干嘛呀？练好了也没人拿我当书法家，你说是不是？也没人拿我当音乐家呀。所以弄不通，他也不喜欢，从内心来说就静不下心来，一笔一笔再写了，所以很难到通，到精就难了。什么叫精啊？那就把通的这些东西全忘了，又开始回来弄这个，所有的大师最后都是那点基本功了，又回到就那几段了，哎，就是最小时学的那东西，开始精雕这点儿，不怕千招会，就怕一招先，拿出这东西就跟别人不一样。那可是所有东西都弄通了以后，那大师有几位，一个行业也不过寥寥数位而已。您像我就够一会，我连通都到不了，就甭说精了，咱也当不了大师，就坐这儿给您说呀，哎，逗您哈哈一笑，您顺我这儿出去散了场，您到哪儿您想起我刚才说这书有点意思，多吃一碗白米饭这就行了，这就是作艺的德能之处。跟您说画是什么，那就如了画境，那是理想当中的境界，几乎没有，我也没瞧见过我们这行有临画境的人物啊。据说老前辈有，我没赶上而已啊。我赶上的要到画境太难了，那就不是说书，就是他是干嘛你都爱听，他说什么你都爱听，我坐这儿说您可能爱听，您不爱听也得听。我在台底说话您不一定爱听，而且我在台底，您要认识我的人您知道我在台底话并不是特别多，哎，我倒不是那种不健谈寡言的人，但是我不是主动的得谁跟谁聊哇啦哇啦老说的那种，哎，说出话来呢为什么话少，就是怕别人不爱听，可能会说出不中听的话来。那到画境的人，就是他说什么你都觉得是艺术，都是欣赏了，那才叫画境呢。那每句话恨不得您都得给他背下来，天天跟着这人，哎，他说什么我都想给他背下来，就都是座右铭，都是金石良言。那人您说上哪儿找去，也没有啊，是不是？所以咱要说张明志、赵明真，大概就到了画境了，就是他那个武术已经随心所欲了。那么董官二位怎么样啊？那难说，这书也得说呀，跟这二位走在一块呢，你要说句文言还是不灵。不成，要想赢董官二位可以说不费吹灰之力，就这么容易，但是也想让二位把这招使老了，从头到尾走一遍，倒看看你董乾官斗怎么样。张明志、赵明真多少年不跟人动手了，多少年不猫军人了，不是董乾官斗，连兵刃都不拿，陪着你们俩走这么多趟，就看看外边的剑客到这样就到头了。哦，要打他们俩人不费劲，那就外边的剑客差不多都不费劲。一直等董乾这趟刀基本都快练完了，这面子也就算给足了，三环套月这才压他这一口宝刀，抬腿一踹董乾，那才叫应声而倒。董乾也就刚趴下，关斗就趴下了。为什么？赵明真那儿瞧着呢， 咱们这道中您可听明白，赵明真的武术可在张明志之上，但张明志是师哥，他跟董乾要是不赢，打打着一收家伙往外一蹦，得了，你也就这意思了，知难而退，你走吧，那我也就放关斗走。一看师哥夺夺兵刃一脚把董乾给踹趴下了，那我一秒钟都不等，就是嘡啷嘡啷咕咚咕咚，这就同时差不多就趴下了，你放躺下他，我就把他放躺下。那赵明真之武术啊还在张明志之上了，关斗董乾趴下了，这人得要脸，小老道过去绑趴给小老道一嘴巴，那不成，小老道过去就绑，俩人呢也是甘心被俘，可就绑了。后边还关着一秦凤呢，前些日子秦凤来了，也让二真人给逮了，关一块儿去吧。拿一大杠子，一杠子穿俩人。这俩老头呢，倒是分量都不沉，但是一个人提溜着提溜不动，怎么也得俩人，俩小老道一个大杠子。把俩剑给一穿，头里抬一个，后抬一个。二真人呢，不管了，回豪轩了，把家伙叫小徒弟，自己回豪轩喝茶，哎，说话。那么这个小老道呢，搭着两个剑客到后边，有一间屋子专门关秦凤的，把这屋子打开一瞧啊，地上扔着绳子。三头骷髅鸟秦凤啊不在屋里头跑了，俩人一瞧干了，赶紧报一失足，俩人呢穿新杠子往这一放，磨头就走，到豪轩面见张明志赵明真，说禀师祖，大事不好，何事惊慌？头里这小老道就说了，三头骷髅鸟秦凤啊踪迹皆无。后面那小老道可就说了，他呀那个你先别说话，报事一人来呀，留一人看着呀。你们俩人干嘛都来呀？那么现在谁看着董乾跟关斗呢？我们一时心慌就一块来了。你们心慌什么？慌什么呢？他秦凤没了，是秦凤是没了。你这会儿再瞧，关斗董乾也没了。那不能够吧，这能够，你们瞧瞧吧。那俩老道怎么不着急？没有俩老道着急的事儿，你跑了跑了再得逮回来不就完了吗？俩老道那的谁都不怕，因为这武术太高了，他是武术尖的呀。小老道到后边一瞧，可不是吗，穿金杠子在地上扔着，绳子呢变三堆了，俩老头也没了，俩又回来了。师祖您说太对了，董乾关斗也跑了。 好了各位，刚才呢咱们又听了一段王悦波在东城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雍正剑侠图》。由于时间关系，今天就先听到这儿，在明天开心茶馆的晚间时段当中欢迎您继续收听。好，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将带给您的节目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 越美好越好。